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历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唐贵林看见英王了，跪倒施礼，口称千岁。唐贵林怎么知道面前这位是英王傅昌、傅宝臣呢？您想，小蓬莱离着谭家庄这么近，这唐贵林是个文武全才的帅才。他自己心中有不痛快的事，师父不让他在清朝为官。年轻人怀着抱负，有才不能施展呢。他听说英王傅昌、傅宝臣来到小蓬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这谭天想看看英王要干什么，每天都到山中去窥探。所以他对英王傅宝臣的来头是了如指掌。心说师父不让我在清朝为官，辜负了大好年华呀。日月蹉跎，老将至也，自己应该施展施展呐、啊。也不枉十年寒窗苦，铁砚磨穿。所以呢，贺天齐第一次相请，谭天、唐桂林就知道了，告诉俩哥哥，谁找我就说我出门访朋友去了，2个月以后我才回来呢。果然贺天齐来了又走了，过2月又来了。等贺天齐第二天走了之后，大爷谭田来找三爷桂林，老三呐、啊，没人找你的时候你总是抱怨怀才不遇啊、嗯！现在有人找你吧，你又避而不见，非得三请诸葛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谭贵林乐了，哥哥，我跟您说，明天英王准来，真让谭天、谭贵林猜着了。果然英王傅宝臣跟贺天齐一块来了。谭桂林来到厅中，跪倒磕头，拜见千岁。英王心说，他既然知道我是傅宝臣了，我就实话实说吧。英王赶紧用手相搀，先是请起吧。先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啊，我久仰谭侠客，才处八斗，学富五车。当年先贤有云呐、啊，见大贤不以其道，是犹豫其路而避之门也。 这是本王的错呀，不应该叫我哥哥一人前来，这不是敬贤之礼，慢待贤士，是我的过错。傅宝臣马上献上礼品，不成敬意，故有满腹言语倾诉于阁下。千岁请讲。谭贤士，先王宾天背着瑞海全朝，他废长立幼，越赐纯宗，致使孤丢失了神器，因此逃离京师，来到四川。蒙兄长将小蓬莱赠我，现在蓬莱岛人员不少了，只是没有擘画贤才，所以呢不揣冒昧特来相请，望其不弃出朽之才，出山协助，何以盘膝玉子牙，隆中逢诸葛，不知君意如何。唐桂林听明白了，王爷，唐桂林无才，蒙王爷罔顾，是为知己者而死，桂林我一定前往，请王爷先回吧，等我把家务事情料理之后，三天一定去小蓬莱与千岁相见。英王高兴极了，带着贺天齐告辞。英王走了，老爷子谭如生出来了，桂林呐，我可在后窗全都听清楚了，君子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不是我说你啊，儿啊，你可不应该帮助傅宝臣呐、啊，他虽然是金枝玉叶，可他不在京城随王伴驾，来到四川蓬莱自立，他就是反王啊，他是反王，你要帮他将来祸及满门不说，我老了，你两个哥哥自立成家，可是你妹妹凌仙已然大了，将来他找婆家都难呐。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要三思而行啊。爹您放心吧，孩儿我到山里去看看，今后应该如何做事，我心里最明白。爹呀、啊、我把家传至宝半个赤羽莲花带走，留下这一半呢就交给妹妹，这就是小妹凌仙的订婚之物，小妹的婚姻大事我一定铭记在心。好吧，老爷子能说什么呢，人各有志啊，只是不放心女儿的婚姻大事，因为老爷子知道唐桂林跟妹妹最好了，既然他把妹妹的定亲之物带走了，妹妹的婚事他一定会想办法办的。老爷子不再嘱咐什么，回屋了。第二天唐桂林准备好了，叫家人担着行李，第三天起身就进了小蓬莱。等唐桂林一进山，这小蓬莱是形势大变呐，建造天王殿，建造王宫大臣府，英王呢就封贺天齐为一字并肩王，所以唐桂林又命人在后山修建了一座并肩王府，就把贺天齐跟程三多原来小蓬莱四百多人请到后山吃闲饭，什么事也不管。英王就拜唐桂林为大元帅，修建了青龙闸、白虎闸两座大闸，做好了闸门，派班道生、班道佛、周中、周易、谢文志、谢文丑、何清泰、何阳泰把守青龙闸，有蓝忘、柳雄、史真、石宝、龙腾、龙岑、何清、龙明把守白虎闸。江西吉兰请来飞天四龙秦志明、金志高、高海登、袁广亮作为招贤馆的馆长。从山东投奔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龙名斗，字九公，一个姓于名变，字子江，就做了水军的正副元帅。 唐桂林指挥他们这些人在山中督造大战船、麻阳战舰，把山里的人就组成营连排伍加以训练。而且呢，四川的三公也来了，云南的三横也来了，这三公是银海亮、陆海明、金海寿。这三横呢，一个叫熊系，一个叫周铁虎，一个叫陈通。唐桂林就跟英王商量，把这几个人封为左右绑寨。太平侠智亮也来了，就让他做太平大寨主，管理全山。蓬莱岛这一招兵买马不要紧，这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络绎不绝，到招贤馆来投效，声势是一天比天大。这天，英王傅宝臣跟全权大帅谭天还有众人在天王殿上议事。清虚公银海亮就跟英王说：“千岁啊，经谭大帅运筹擘划，小蓬莱已见成效了。臣以为‘小蓬莱’三个字气势太小，不如改为‘剑山蓬莱岛’，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好啊！英王傅宝臣手里胡须一笑：“改得好，改得好！从即日起更名，小蓬莱就改成剑山蓬莱岛了。”云海亮又说：“千岁，臣还有一事。古语云：‘既贤臣，则穷贤则欲。’我知道山中西南角落有一座庙，叫土地庙，住着一位仙长。这个人有通天彻地之能，威震武林。前几天我已然跟谭大帅谈起过这件事。这位老仙长也跟大帅很有交情啊，人称云台剑客，姓燕名土，字云峰。千岁，如果把这位老仙长请来进山为军师，赞相一切，大功可成。”哈哈哈！英王一听非常高兴，来呀，准备礼仪。元帅，陪本王去一趟吧。臣遵旨。元帅谭桂林陪着英王，带着下人出府，奔了土地庙了。等到了土地庙的角门，谭天亲自上去叫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英王一看，这人好结实啊，这个人正是云台剑客的弟弟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跟谭天挺熟。谭桂林一笑：“子坡呀，令兄可在庙中啊？”“哦，现在豪仙呢，容我去通禀。”燕雷转身进去了，时间不大，燕道长出来迎接。谭桂林赶紧上前施礼，然后给英王介绍。英王一看这位燕普，发挽银丝，燃垂玉线，飘飘然，超尘脱俗，有神仙气概。王爷高兴啊，燕普就把他们君臣让到豪轩。落座之后，英王就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很直言，没别的，我到这儿来就请仙长入山协助。这云台剑客燕普一看英王这人十分至诚，就答应了随驾进山。来到山中，英王封他为军师。燕普啊，跟元帅谭桂林的岳父朴林是好朋友。这个朴林很不简单，人称镇西洋，姓朴林林，字八海。他专门会这消息埋伏，所以燕普呢就派人把这朴八海请到山中。他进山之后就修造了人骨寺、鱼骨寺、十三弦、九兽贺天庭，做好了消息埋伏，全山就修造好了，预备好了走线人。燕普又到关帝庙拜见通法上人了因和尚。等到这一看呢， 自己的师哥无形剑客莫欺雨修，还有师弟云霞道士杜清风也在这儿呢。燕普十里之后就说明了来意，告诉他们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走吧，跟我进山扶保英王。莫欺雨修想了想，看了看杜清风，两个人点了点头。这了因和尚可不能去啊，因为了因和尚师兄弟哥仨，大师兄是一目了然僧，姓金，叫金立堂，三师弟呢叫了义，这哥仨属三弟了义的本事最好，如果让了因进山保英王，他有顾虑。所以了因和尚想了想，弥陀佛，眼前的呀，贫僧我皈依三宝，禀教沙门，嘿嘿，寒嗔痴爱，当知色气是空啊，要是帮着英王阵前征伐，多有不便。不过呀，燕贤弟，要是跟英王千岁倘有外侮，我带着弟子石头僧慈云可以帮兵助阵啊。燕贤弟呀，话说头喽，我们可是出家的僧人，不能像朝臣一样五更带漏，要是那样就被天下人讥笑了。燕普燕云峰微微一笑，我想说善哉善哉，这件事我们君臣早已然料到了，现在山中修的左有鱼骨寺，右有人骨寺，就是为你们师徒修的养性之地啊，不会让你们师徒进山为臣的。即使这样呢，了因和尚就答应下了。燕普呢就请师兄师弟上山，莫欺雨修跟杜清风是慨然应允，这样石头僧慈云呢就带着四个小和尚住进了人骨寺，了因和尚带着四个小和尚就住进了鱼骨寺。莫欺雨修进山之后，燕普燕云峰跟英王说必须封他为大军师，这莫欺雨修能耐太大了。英王对待燕普是言听计从，就封莫欺雨修为大军师，封杜清风燕雷为战殿将军，有这些人保着英王傅宝臣，就把剑山蓬莱岛治理的跟铁桶相似。可有一样，自打英王来到小蓬莱到现在了，三爷段洪亮可是一趟也没来呀。英王心里明白，这是段洪亮不愿意我自立为王。嗯，看起来大哥贺天齐也有他的想法呀。为什么我跟他商量让他为一字并肩王到后山休息，他就走了呢？剑山蓬莱岛的事情他连问也不问呢。英王想了想，就派人到段家庄请三弟段登到山中叙旧，而且告诉他你带着你的孩子来。段洪亮有三个儿子，老大段生，老二段环，老三段铎，这小的呢也就在七岁。三爷段洪亮进山了，就带着三儿子。英王亲自到船坞迎接，把三弟请到天王殿跟群臣见面。哥俩坐在这儿诉说当年的事情。三弟啊，如今玉兄大事已成，我可要还你这两万银子了。哎，哥哥，您现在创业艰难，啊？需要银子，这银子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可是玉兄要不还你的银子，这一生也不踏实啊。得了，哥哥，既然这样呢，我跟您商量商量，你要还我钱，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要，干脆您给我立一张字据， 今后不论何时，我段登有求王爷的时候，王爷必要答应，您看好不好？ 好啊， 你说出来我就照你的话办。英王傅宝臣确实感谢段洪亮啊，要没有段洪亮，自己焉有命在啊，还甭说创建剑山蓬莱岛的事业了。英王点了点头，备好了纸笔，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然后盖成自己的图章，就交给三爷段洪亮。三爷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是我闻古人异姓陌路，白马青裘，并且辟而无憾，况我与段登八拜之交，金兰之好，情同杨左，亦如管鲍。此后段登不论何时何地有求于我，必当允诺全交，宁失江山不失约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年月日富昌段登齐年盖月，就打成图章了。段三爷看完之后就把字据收好了，英王傅宝臣命人摆上酒宴，大家伙陪着，酒足饭饱了，段洪亮告辞，英王傅宝臣坐船相送。在船上，英王可就问段洪亮：“三弟呀，你有几个儿子呀？”“ 二哥呀， 我有三个儿子。”“ 啊，比哥哥我强啊！我进山之后，福晋又给我生了个女儿，我只有三个女儿。” 二哥呀，我看老三段铎不错呀，想把他收为义子，不知三弟能不能答应？ 哎呦，这点小事当然答应，段铎呀，给你义父磕头。 老三段铎跪下给英王磕头，拜见义父，英王高兴极了，就给搀起来了。 孩儿啊，起来， 将来剑山蓬莱岛就是你的啊，记住了，这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不过大江之中风高浪急，你来的时候可要坐大船，有人送你来呀，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这爷俩告辞回家了。从这时候开始，老三段铎就经常进山来玩。 英王富昌富宝臣惯这孩子呀，将来我死之后，这片事业就是你的，你就可以称孤道寡。您看这小孩，周围的环境对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段洪亮这三个儿子段铎跟他两个哥哥就不一样了，这是后话了。现在段洪亮有英王傅宝臣这张字简了，回到家中就交给自己的夫人把这张字简收起来了。剑山的势力是一天比天大，地方官员没办法呀，只好禀报了巡抚赵嘉林。这赵嘉林本来就着急呢，因为四川三年大涝是颗粒不收，老百姓饿得吃草根吃树叶，有饿死的呀。现在英王在剑山这么猖獗，肯定将来是朝廷的心腹之患，这两件大事加在一块，赵嘉林没办法，只好往朝中递折本。康熙皇帝见了四川巡抚赵嘉林的折本，就跟审理王额尔金商量，然后传下旨意，命礼部侍郎年羹尧身为钦差官到四川开仓放赈，查办剑山。年羹尧、礼部侍郎是三品官，这回身为钦差官，一下就到头品了。奉旨钦差吗？可年羹尧知道此行不易啊，这剑山蓬莱岛多少武林高手啊。年羹尧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就到了雍亲王府跟雍亲王胤禛借自己的师弟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子念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年羹尧文武双全啊，他跟武林界关系非常密切，他当初拜过师，他的师父是保罗和尚。 这个宝炉和尚呢是同林的两个狩猎老恩师的亲师弟，所以从这儿论呢，同林呢就是年羹尧的师弟了。他知道要是把同林借来，就等于把同侠客武林界的朋友师父师祖就全借来了，有这些侠客剑客爷帮忙，不但能够平安到达四川，定能战胜剑山蓬莱岛鹰王身旁的武林高手，才能平灭剑山回朝复命。杨刚要奉旨出发了，如何灭剑山下回再说。 总是太多僵硬。你留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命，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余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交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奉旨钦差年羹尧带着子面昆仑侠佟林上路了。佟林呢，还带着小门弟子。等佟林这一上路，佟林这些好朋友陆陆续续的都来了。几十名侠客也保着钦差大人。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就到了建州了，可万也没想到建州的知州黄国英身为大清的官员，私通建山，就在建州挖了地道要杀年羹尧到建山去报功。幸亏佟林的结义哥哥一轮明月照九州，二爷侯杰的弟子坏手包张望早已然打入建山了。在紧急的关头，张望捉住了黄国英，救下了年钦差。年羹尧杀了黄国英之后，让方不平署理知州，仍让张望回归建山蓬莱岛去卧底作为内应。为了安全起见，年羹尧呢就让众位侠义保着师爷杨之兰，假扮钦差坐着八抬大轿，自己呢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保着，穿便装而行，直接奔成都会面。咱们单说年羹尧身穿便装，一条大辫子，蓝绸的大衫，白绸的裤褂，穿着薄底的靴子。佟林呢腰间围着秋风落叶扫，带着个哨马子，这里边放上年羹尧零用的东西。两个人出了建州，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只见蓝天碧水，崇山峻岭，景致清幽。年羹尧走着走着就叫了一声：“海川呐，大人。”“哎呀，海川，咱们是半城客商啊，我应该管你叫伙计，你管我呢叫掌柜的，千万记住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之名言呐！啊，好吧。佟林点了点头。年羹尧用手又一指：“海川呐，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车不能翻轨，马不能并辔，不好走啊。”想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散关，席卷了三秦呢。嘿，海川呐，我怎么就没看见栈道呢？掌柜的，咱们已然过了北栈道了，往前走还有南栈道，我们呐准能看见。说着话呢，两个人就盘着鸟道羊肠 上了棱层大山了。只要看见栈道呢，正好修在半山腰。嘿，年羹尧抬头一看，这栈道在山上高耸入云呐。走到栈道这低头往下一看，哎呦，海川四个字儿惊心动魄。是啊，我缠着您吧。海川搀扶着年羹尧走过了南栈道，一直到了四时才下了山。年羹尧走的是又渴又饿呀，往前又走了一里多地，看见前边一大片树林子，树林的东边呢是南北大道，在树林的边上有个大饭摊，卖什么呀？过手面，什么芝麻酱的呀，炸咸汤啊，炸酱啊，旁边呢都是大条凳，两边大条凳当中间是大条桌，坐的人可不少，那都是卖苦力的劳动人。吃大碗面吧，又省钱又解饱。没有卖别的吃的的年羹尧呢，只好往这条凳上一坐。年羹尧坐在里边，脸冲外，图林呢就坐在外边了。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赶紧放上筷子，放上一盘蒜，还有一壶醋。客爷，您吃多少啊？海三用手指着年羹尧，伙计，给我们掌柜的来半斤，我来一斤。芝麻酱拌吧，时间不大，两大碗面端上来了。也搭着年羹尧没走过这么多道，再说又是山路，实在是又累又饿，这半斤面一会儿功夫吃了。这面咸呢，年羹尧就叫了一声，伙计，你给我盛一碗面汤。哎呦，可也可对不起您，咱们这面呐反碱太大，您瞧这锅里的面汤都红了，你要喝水啊，这么办，叫您这同伴到树林的南边有个徐记茶摊，您就说张记饭摊吃面沏壶茶，您端来喝您的，回头呢我们跟他们算账。嗯，伙计辛苦一趟吧。海川答应一声，站起来往南走，拐过去一看呢，果然有个大茶摊，大铜壶烧着水呢，还没开呢。掌柜的，我们在张家饭摊吃饭，您给沏壶茶呀、啊，拿俩茶碗。哎呦，爷台，对不起您，这水还没开呢，您稍后。佟林只好站在旁边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水开了，掌柜的沏了一壶茶，拿俩茶碗递给海川，海川呢，端着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瞧，年羹尧不见了。心说年大人呐、啊，可能方便起来。海川坐着等着吧，等到功夫可不小了。嗯，海川心说年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呀？伙计啊，看见你这同伴上哪去了吗？您泡茶去了，来了个和尚跟他认识，跟您那位说了几句话，和尚走了，您的同伴也跟着走了。佟林一听可就急了，赶紧给了茶饭钱，立刻到树林子里去找。查遍了树林子，年羹尧是踪影皆无。海川就得往外扩大呀，十里、十五里、二十里，山环树林也搭着佟林脚快，各个村落到处乱找，找了半天没有，又回到饭摊这儿了。人家这饭摊的主人正装车呢，一瞧佟林回来了，客爷，还没找着您这同伴呢。没有啊，大哥呀，我这伙伴回来过没有？没回来过。佟林、佟海川两眼发直了，把大人丢了还了得吗？赶紧脚下用力，方圆几十里都跑遍了。年大人是踪影皆无。海川一想，甭问了，肯定是被剑山蓬莱岛的人给杀了，这可怎么办呢？佟林、佟海川跺脚啊， 想当初的时候，我一人保着年大人要走，哥哥也劝，这孩子们也劝，我怎么叫不听兄长之言呢？今天闯下了塌天大祸呀！我既然不听这个，我多大一孩子来也不会有这种事啊！如果年轻才遇害，我是难辞其咎啊！佟离一看天也晚了，我上哪儿去找去呀？得了，丢了大人，我没脸了，我只有自己一死，一了百了吧。海川萌生死念了，一看前边有片树林子，佟林来到林中，看见一棵歪脖树，把绒绳解下来了，搬了一块石头，站到石头上，把绒绳放成一搭。海川要上吊，就在这时候，身背后有人说话了：“哎，朋友啊，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呀？”海川心说：“我死还不讲理？”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老人。这个老年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背，稍微有点谢顶，白剪着鼓着小辫，赤红的脸，残眉朗目，鼻直口正，一步银然，穿着米色长衫，剪条的裤褂，服子里白袜子，肋下配着刀，面带怒容。佟林下来了。老先生，我怎么不讲理了？朋友，你要上吊啊，上别处吊去啊！为什么在我家树林子里上吊啊？啊，看我行善，临死要讹我口棺材吗？年轻人呐，你不通情理。佟林有心跟他吵嘴，哎，算了吧，老人家。这树林子是您的， 对呀、啊， 是我的。想上吊，打听打听啊，别在我们家地里上吊。海川没办法了，到这歪脖树底下，把这绒绳蹬下来，出了树林子往前走，走到前面这片树林子。这树林子虽小，也有几十棵树。海川找了一棵歪脖树，伸手往上一搭这绒绳。然后绒绳下来，把死扣系好了，鸳鸯扣叠上了，刚要钻这套，就听有人喊：“别上吊，别上吊啊！”佟离耳音好，一听甭回头，准是刚才那老爷子。回头一看，这老人走到佟离的面前了。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跟我干上了啊！你上别处死去，非死在我们家树林子吗？”啊，跟我过不去！嗨，佟林心说：“这老头子可诚心呐。”没有办法，只好解下绳子，又走出这树林子了。看前边有三四棵树，心说：“这孤零零的树不是你们家的了吧？”把这绳子往这树上一搭，刚要穿扣。老远这老头就跑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别死！”跑到佟林面前了。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呐，非要赖我一口棺材吗？这几棵树也是我的，别处死去。”海川一赌气，把这绳子蹬下来往前走，前面一棵枯树。枯树啊，你不是这老头的了吧？然后往上扔绳，这老爷子一边跑一边喊：“这棵树也是我的。”海川气坏了，一回头：“老张啊，请问你哪个树林子不是你的？”这老人用手一指：“年轻人呐，目之所视，手之所指，方圆数百里，大小树林都是我的啊。”都是您的，我死都没地儿死去。朋友啊，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请问年轻人贵姓高明？您姓不提也罢。哎，这就不对了。 我上了岁数，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再说我是本地人呐、啊，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年轻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跟我说说，我也听听。老人家，跟您说你也没办法呀。在下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哎呦，老爷爷听到这儿，双手就把大拇指挑起来了。您就是卧虎山巧遇两剑客，学艺十五载，昼夜可合三十年，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门武术，与八卦山三杰一掌之仇，头次杭州擂掌阵法禅僧，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现役灵隐寺贺号亮标会掌打燕子坡，此番奉圣命保着钦差四川放阵，是我蜀中妇幼老弱鳏寡孤独的福星爷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侠客爷们，惭愧惭愧，正是晚生。侠客爷呀，你名闻宇宙，一镇九州，为什么想不开上吊啊？佟林心说这老爷子真有意思，捧得我高高的，吧唧摔我一下子。老人家，你有所不知，佟林就把丢失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事说了。佟侠客，钦差大人是不是五十多岁，三柳漠然呢？是啊，老张，难道说您见着了？嘿嘿，那就对了。刚才我瞧见一个和尚带着一个人，肯定是钦差大人。走到前面一个村庄，叫开了门，出了一个闭目求然、身体十分雄壮的人。他腰里围着一条紫花布的大宝，有九尺多长啊！他把钦差大人押进去了。我上前问他：“你是什么人，敢害钦差大人？”他跟我说了：“我就是要害年羹尧。”我说：“佟侠客也可保着钦差大人呢？”他跟我说了：“什么佟侠客呀？酒囊饭袋，这姓佟的要来啊，我就把他打响了。”庆时我跟他说呀，不用佟侠客，我就能对付得了你。我回手一拉刀，没想一个回合，他把我扔一大跟头，关门就进去了。我只好出村的找您呐，碰上您上吊。佟侠客，我问问您，你有没有胆子啊？此话怎么讲？你要没胆子好办，我这带着散碎银两啊，我带您找个酒馆喝上他一斤酒，有道是酒助熊人胆啊，有酒气壮着，我带着您去找他要回钦差。佟林、佟海春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哼，何须用酒，头前带路。那佟侠客爷，您随我来吧。这老头在前，海川在后，脚底下用力，这老头走挺快，想把佟林落下那是办不到啊。跑出有十里地，果然看见前边一个大村庄灯火闪烁，听见狗叫了。两个人进了村东口，一看路北并排着两座大门，青砖到顶，门口都有四棵龙爪槐树，走马的大门。老头用手一指：“侠客爷爷就在这儿。”上前叫门。这老头上前啪啪啪一叫门，咣当一声，门分左右走出了一个年轻的家人。这个家人用手一指这老头：“哈，真不怕打呀你啊！刚才没把你屎打出来，看起来你是把屎拉干净了，怎么又回来了？不怕打呀？”老人用手一指这个人：“奴才呀， 换你家主人前来，我请来同林同侠客，找你家主人算账。 这个家人把嘴一撇， 哼，什么同林铁林的，非给你打扁了，让你卖碎块你。海春可气坏了，噌的一下往上一窜到台阶，砰，一把就把这家人的胸前抓住了。 这人一怔吧， 干什么嘞啊？哼，童老爷也是你随便戏耍的吗？狗奴才，把你家主人叫出来。说到这，童林放口一嗓子，腾腾腾，这位倒退了七八步，扑通一声就来个大仰头啊！ 哎呦，你等着！ 他爬起来撒腿往里走，时间不大，就陪着他主人出来了。 家主爷您瞧，这是他。 这老头没等童林说话，老头过去了。我说，我已然把童侠客也请来了，啊，你是难讨公道啊。这个主人没理这老头，冲着童林一抱拳：“你是童委员吗？不错，在下正是。庄主。”我看你堂堂仪表，不像包藏祸心。为什么害钦差大人？你可要知道啊！害的钦差大人可是刨坟巨树、灭门九族之罪，你还跑得了吗？童侠客，大丈夫敢作敢为，你可不要逞强啊！三招我就叫你败北。不过在门外不方便，你敢不敢进来？那佟林能怕吗？有何不可？逮住！佟林迈步就进来了，这老头跟着也进来了。家人咣当一下把门关了。庄主一直往里走，来到二道院，佟林跟着进来，一看北屋有灯光，院子里很宽敞。这位庄主就把身上的大搭包蹬下来了。一甩，冲着佟林一指：“阁下，请亮军刃。”佟林拉出秋风落叶扫，顶崩簧，嘎嘣一声，擦亮亮，如同一条金龙相仿，把这软刀鞘往绒绳上一别，手控宝剑。还没等佟林说话呢，这个庄主一抖搭包，顺风扫叶，唰。就奔着海船的上船来了。佟林滑左步，吞头一躲，这位庄主猛虎寻食，一反腕子，仙人解带，啪，这搭包就奔着海船拦腰缠来了。海船跨右步，跟左腿张飞大片马，蹭了一下由打搭包上过来。嘿，人家把式高啊，不等海船站稳了，右手一抖，这搭包枯树盘根叉又回来了，正缠到海川的右腿腕上，这庄主盘一抖，佟林扑通一声就来个坐对。佟林本来是紫脸的，这也来成紫茄子了。佟林一折身起来了，看着庄主是呆若木鸡。这老头凑份子过来了：“佟侠客呀，就您这本事三下就输了，我请您干什么？您呐，干脆还去上吊去吧。”这几句话弄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是无地自容啊。佟林一还凑，手持秋风落叶扫，搭鱼向上，佟林要抹脖子。这庄主过去了，看着，死在我家。你可是官人，要死在我家，嫁祸于我，那可不行。要死，对不起您，外边死去。佟林一跺脚要上房，庄主一摁他：“完章，身为官长，你业主民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可不行。”佟林可急了，用手一指：“我说朋友，你可不要得理不让人啊！”我要说刚才你胜我那是蒙的，